D100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Because they kept marching, America changed. Because they marched, the civil rights law was passed. Because they marched, city councils changed, and state legislatures changed, and Congress changed, and yes, eventually the White House changed. 我们有同事那个工作上那个名声也都很重要，这样我们是会公平公正去处理。 希望每一方面来讲都能够尽量去交代，还有处理适当的。我认为最重要就是不要理那个来龙去脉是怎样，首先大家收声先。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鄭家富林毓華，早晨林伯，8:12，真是出面的天黑過麥斗，這裡看出去黑過關公的臉，真的不要玩阿通，剛才阿通黑過他女朋友的臉。 他女朋友不知道怎樣的，不問阿通先。黑面當然有這個世界，很多人以前我最討厭曾蔭權的黑面，在立法會的答問大會一被議員問一些他不喜歡的提問，黑起面。曾蔭權是一個 真情流露的特首，真性情的人，可以這樣說。他其實當我看他說選特首，他寫自己是政治家這三個字，笑到人碌地。我覺得如果這樣看，如果一個政治家好，政客好，無論你怎樣看從政者好，很多時候都喜怒未必形於色。不知為何他不捨下一個叫自己說自己是 AO就可以了，所以你很難去評論究竟你說他喜怒不形於色究竟是對於他個人來說是一件好事或壞事，因為人畢竟有真性情的流露，你問我選擇，林伯，真性情的流露都總好過虛虛偽偽假的面孔示人，不過確實他有時黑面神 真的都令到很多人不太好過。你領教過啦，我當然領教過啦。我最領教過一次就是我和他兩個人在舊的立法局大樓的休息室，那時候一起開會大家都要趕出來打個電話，那時候無線電話都不是很盛行，那時候應該是財政司司長。 談電話，砰一聲，很怒氣地大力地打了電話收線。對方當然很不尊重他，我想是，我在他隔壁幾個電話，我就跟他說幾句笑，想說立法局沒什麼錢，你打爛我的電話要賠。哇，黑面看著我，勵著我，大哥，你的意思 是他是一個完全沒有幽默感的人來的？ 有時他這樣怒氣沖沖的這傢伙，很容易告訴你，十年後的師弟，很容易笑笑地將你這個友好的，多謝你幫我看著我的數，他財政司司長，就是咯，我也是這樣想的。不過不要緊，一場小小的風雨飄搖的 早上，講開曾蔭權的日事，我們入正題，究竟今日頭條，大家想吧，你有什麼深水貨呢？ 深水貨呢，今天我看了這些報章，包括網上 沒有調適合我心水，沒有調適合你心水，真的嗎？今天的剛好心水反而就是蘋果在內頁的港文，就說內地的核電廠不符歐盟的標準， 黑箱作業欄監管，全球最兇險，這就是最大的理由。這個不如這樣，我和你不約而同都覺得這個值得今天應該拿出來做一個主打，所以其實我們今天也有一個環保的環節主打，就是堆填區大寡古嶺的堆填區，漏東西，漏污水，我覺得環保這個問題，我相信 如果輻射洩漏又是漏東西，這個也不簡單，我覺得雖然不是頭條，我們兩家都覺得重要新聞，不過有一宗頭條不是主流的報紙，算是主流，是免費報章AM730，凍結了公司竟然繼續收租，只有陳茂波才敢做，AM730是獨家的料，這個我們覺得也要 凍結了公司，要跟大家聽眾解釋一下什麼叫凍結了公司，其實這間公司有限公司，如果你不再運作，你應該有個法定的聲明向公司註冊處說明我不再運作了，是不是叫多民的公司，是不是這個意思？如果你因為已有這個聲明在先，但是繼續收租在後，這是一個刑事罪行，林伯，所以這個呢， 這個今天要主打了，其中一樣，但其他頭條，我都覺得我和你的看法一樣，今天都很零碎，什麼都有，沒有兩份報紙是同類型的頭條擺在，所以我們就無謂浪費時間逐一去講，因為都沒什麼特別的，你問我，反而呢， 我覺得有一些新聞今天我們要再聚焦去處理，因為我們已經開始監製、王子等等已經很勤力地鋪排了，找了不少的嘉賓，其中一樣當然我們要繼續追的就是昨天大班在自由風都說了， 風波裡的自由風，這個環境署，我們說另外一宗，我們說環境署那宗，環保署當然要，待會我們都會說，覺得這樣對待一個立法會議員的，不要說要求，或者一個知會要去看看漏污水的地方，居然提供這樣的不合作， 我想是一種禮儀，在於是在基本法裏面行政應該向立法負責，但是政府經常說行政主導，拿著基本法，他可以是主導，但他主導做完事如果受到質疑，立法會員想有疑問，你又 絕對第一時間應該向立法會負責，這件事是不可置疑的。想當年，不要想當年，這個話題，因為環保的話題我們就可以放在一邊，稍後核電廠以及漏污水我們會繼續去跟進。現在我們就談談教育，究竟昨天的教育局的副局長， 這個陳靜心什麼角色來給他 走去見教育局然後說什麼中史科，為什麼教師要申報所屬政黨，這些教育議題，我們請來當然就是來自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葉建源，一早吵醒他，早晨。 首先你開始都要醒，要醒，翻紅的老師很早起床，話說我們都要釐清一下，你現在還應該還有教職，即是兼職有，有，所以一早就起床，非常少的，大部分時間都是立法會議員，議員就很早起床，我知道8點多通常都有會開的，是吧？ 8點半，不過現在就未開，現在就立法會開，找你幾件事，你對於昨天我想首先講講，教育局現在是不是很有空，副局，愛港力，我們很多事情在等他們回覆，很多要求，希望他們都去討論。 實際上行不行我們當然不知道，對於愛港力搭單見教育局副局長這件事，你自己看完新聞有什麼感覺？我覺得很神奇，從問責制副局長去見立法會議員，各黨各派是很正常的。 梁志祥議員、民建聯去見楊潤雄副局長，副局長沒理由不見，但是出了一個搭單的情況，搭單那個最後變成主角，出來開記者會，變成愛港力見教育局，我跟很多朋友都談，很多教育團體一整年要求見教育局都見不到，突然之間 這個愛港力用搭單的方式就可以見到教育局，這個其實對大家都覺得很厲害，但很奇怪，一般他會問是你，就算某個議員或某個團體約見他，他都問出席的是其他什麼人會問的，是啊，我們都會說，我們有些什麼人，尤其是一個正式的會見，尋日那個我估計就未必是一個完全正式的會面，但是也都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你都會說我帶了哪些人，根據報道就是說議員帶了一班家長去，但是這班不是普通的家長，這班是有身份的家長，有身份是最終會走出來開記者會的，而且之前據我所知也是在會面，是昨天，他前天 愛港力已經出了秋公通知，告訴記者我們這個組織會見教育局，所以整件事就變得好像搭單太過明目張膽，還有我相信比起我昨天在網上好，即時新聞好， 他出來開記者會見不到梁志祥，大家都會看到很明顯，你是愛港力走去見教育局副局長，接著就說要求中史列入必修科，如果你是一個議員帶一班家長，葉建源大家都明白，大家香港的開發部會記者發布會新聞發布會， 當然是主角李健副局那個議員梁志祥做主角，然後其他家長可以給一些他的看法，但昨天不是，拉大旗扯五星旗在外面，從將中史列入主修科，接著愛港力說一大輪話，人家就以為只有你見，這個我們的 政治習慣相差很遠，所以如果我帶了一班團體去見教育局，接著出來如果不是我開記者會，是那個團體開記者會的話，我相信政府對我們都會，為什麼會這樣，明明是你，接著換了主角，副角變主角，那沒什麼理由。我相信有些 局長過去曾經很嚴厲地，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陳正森就說老師應該申報政黨背景又引用教育條例，表示如果學校裏面寸步或者表達有偏頗的政治性的資料或言論，政府就可以作出管制等等，當局有責任保障學生不受政黨教師洗腦。你又怎麼看呢？ 我們的市民有這個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基本的人權。第二，在國際上我們所聽到的由極權國家到民主社會都未聽過說教師要申報政黨利益這些做法，所以這些說法其實我們看回也不是一個有現在很有代表性的團體提出來。所以我覺得這個並未，這是非法的團體來的，這個是 沒有註冊的團體，教育局副局長見一個未曾註冊，連社團註冊這麼簡單都不去註冊的一個團體，這個副局長真是他做什麼這麼空閒呢？還有你剛才說到陳正森用教育條例要 教師申報政黨的背景，我覺得這一點不單止是無謂、愚蠢，而且有直接歧視。大哥，每一個教師他自己，你為什麼要我？是不是泛民政黨的教師？你就知道我之後，你就說怕我如果有一些言論上堂教法是偏頗， 你就管制動我，香港的左派學校又如何？所以有時家家有求。如果你說教師可以作這樣的要求的話，接著其他行業都可以，律師也可以，律師就是啊，律師大佬，我怎知道你，譬如說，舉個例，律師有些律師就不做離婚的，因為他是天主教徒，基督徒，是不是？ 律師會說這些律師要申報宗教背景，不可以這樣，所以有任何專業有你們專業的一些要求，還是可以自願的？你也說過你自己不會主持同性婚姻的見證，基於你的宗教信仰，這個是自發性的，但葉建源我想問一下， 你擔不擔心這個日後，你知道陳靜心這些是打手來的，這些打手出聲可能試水溫，會不會建制派背後是有一些著跡，真的想著長遠擺上這個議會討論？這個都要觀察的，暫時來說，我覺得因為他那個在 教師其實我參加了某個政黨，這個不影響他那個專業的工作。如果影響到他的專業工作，就你參不參加政黨的話都有問題，或者你，巴士司機也要申報。你上課的時候，你完全是非常極端的一種政治主張，甚至乎你對學生作政治灌輸，現在在教條例裏頭，教育局已經可以有足夠的權力去處理，其實就完全沒有需要，另外所謂老師要申報你是哪個政黨。 你參加政黨，如果在譬如美國、英國， 甚至乎你說在中國大陸也好，你參加政黨這些事情，在老師裡頭有什麼好特別的地方呢？每個人都有他的政治信仰。我剛才為什麼這麼問你最後這個問題呢？就是你最近見到經文聯這梁美芬，即是關注通識教育聯席會議，通識教育又搞了。這些愛港力就搞一些教師的政黨背景，這些是一步一步切合了梁振英的敵我矛盾，將不同人分黨分派來作為監視，這一點我們就擔心了，要靠你教育界，頂住我們都感覺到有些升溫，當然啦，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感覺，隨時歡迎你打來向我們 表達語及大家關注，好嗎？喂，麻煩你葉建源，謝謝，麻煩你交給阿通，看看他女朋友的臉怎麼黑髮了，哪裡有女朋友，我麻煩你。D100，講真話，We speak the truth，行公義，We promote justice, Holy and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D100， 還聲於民。 Because they kept marching, America changed. Because they marched, the civil rights law was passed. Because they marched, city councils changed, and state legislatures changed, and Congress changed, and yes, eventually the White House changed. 我们有同事那个工作上那个名声也都很重要，这样我们是会公平公正地处理，希望每一方面来讲都能够尽量去交代，还有是处理适当的。 我认为最重要就是不要理那个来龙去脉是怎样的，首先大家收声先。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8點43分，林伯說當年大亞灣核電廠超過100萬人的聯署，當年你應該都歷歷在目的感覺，因為那時我好像我不是香港，87年88年左右，那時候是我們初次才知道有個這麼近的香港有個核電廠，是好 很困擾的，其實全世界的國際標準對於核電廠已經越來越嚴謹，兼且德國如果沒有記錯，已經陸續關閉所有核電廠。其實這個世界標準已經對人體的影響，核電廠不應該再發揮它的效力，你再加上日本核電廠出現的事， 含有重油、影響到污染，甚至輻射影響到人的健康，這個農產品特別是水產，所有東西都影響健康之餘，引起癌症的機會是多出相當而賠數。現在台山，廣東台山這個核電廠距離香港機場僅僅得100公里，你駕車呢 就一個小時左右就駕到了，這個核電廠弊就弊在由芬蘭官方監管核電機構的STUK的調查員向《蘋果報》透露，興建 EPR的國家每年都會召開聯合會議， 就著工程問題交換意見， 但是中國的代表通常 要不就不開會，要不開會就不便亦不願透露核電廠的細節。技術官員的應援有限程度，那就糟糕了。這些會召計應該有翻譯，如果這些國際會議真的，你這樣說公道一點， 有些北歐的人士的英文都不是太好，他都不是他主要的語言，他們都可能寧願用母語，大家就用翻譯。母語不是英文，不是一個問題，最重要就是你想不想透露細節，而你不去透露細節是不是有所隱瞞呢？這個就是我們最擔心的地方。公共專業聯盟， 我們老友記之一黎廣德今天就讚文，這個台山的核電廠是全球最兇險的核電廠。這個最兇險的核電廠都嚇到我們。怎樣兇險呢？稍後我們就找他來訪問，究竟怎樣兇險化。一來，第一， 他對國際標準的監管機構不去透露興建的進度、技術的要求，完全三針不其口，不去提，已經令我們擔心。究竟現在是不是將我們香港人變成白老鼠呢？這一點我覺得我們就要今天開始，我們D100呢， 有些環保團體，稍後黎廣德都會介紹一下，他們有些聯署的。我們D100一呼百應，大家都是香港人。如果面對一個核電廠對我們有這麼大的威脅的話，我們一定要表態，而且它是不符合標準。 你講得對，不符合歐洲標準，歐盟是一個國際上推崇推及最強的一個標準，而令大家安心。如果你是不符合歐盟的標準，而且黑箱作業又不知道怎樣監管，我覺得我們就要聯手向相關部門和內地政府表達，因為你正在影響我們香港人。 我們就要聯署要求他交代，否則不准他運作，你猜得不行呢？這個太是即管表，但有時我們不可以看小我們的力量。有時這個世界最低限度，如果他真的要開發，真的要運作，我覺得最低限度的標準要做好一點。我們現在呢， 就請來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黎廣德。早晨黎廣德。早晨你好，兩位。剛才我們開場白，我相信你可以再深化一點告訴我們，以你的專業看法，他對於台山核電廠不符合歐盟標準的程度去到哪裡呢？ 其實今次台山核電廠做成這樣，真是挺令人害怕的。因為有幾個事實大家一定要明白到，台山核電廠開始建造的時候在2009年，它一直聲稱是引入法國的設計，其實這個設計完全是法國設計，不是中國自己做出來的。 而且他說這個法國設計是因為第三代的設計，所以是最安全的，當時一直這樣說。但是如果你看回原來這個所謂法國設計，在法國自己本土他都認為命合格的。因為法國人當時推銷這個核電廠的時候，第一個他不是賣給中國的，因為中國 當時都沒那麼笨，你都未搞得定，我買了你，究竟你給三個答案，我們猜他賣給誰，不如好嗎？第一個就是賣給芬蘭，芬蘭那個核電廠是最早開始起的， 2005年已經開始起的，第二個就賣給自己，在法國本土開始起， 2007年開始起的， 第三台和第四台才賣給台山， 2009年開始起的。 Okay. 好了，芬蘭這一座由2005年起到現在， 不單說未起完,越起就越遲,即是趁遲了幾次,現在說起碼是15、16年才有機會起成,而且那個造價呢, 由當初的大約30億歐羅,一路升到80億歐羅,現在還在打官司,法國公司和芬蘭的股東也在打官司,搞得很吵架。法國那一座從2007年開始起,又是一路延遲,因為法國的監管機構,因為這些國家都有獨立的監管機構,每季做一個檢查。 就發覺施工有些不問題,設計有些完善的地方等等,一路都是未曾碰,但是竟然中國,大家都知道了,一路開始起之後,什麼聲氣都沒有,然後就說最快今年12月已經投產了,另外第二台就明年又投產了等等,很明顯,法國和芬蘭這些廠 他們一直在修改設計,到今時今日都未碰的時候,中國現在在台山用的設計,肯定不是符合到芬蘭或者法國的監管機構的要求。即是說,我停一停你,我們消化一下,因為這些 比較技術上,事實要消失了。即是說,這個設計雖然是法國設計, 但2005年賣給芬蘭, 2007年法國自己起, 到現在經過了8年,一個是6年, 仍然在他們內地自己本土的監管機構的要求之下, 一來打官司, 二來在監管上要求越來越精細, 到現在都未投產, 但是2009年開始賣給台山, 就現在就可以了, 就來投產可以了,是不是這樣呢?是啦,沒錯,沒錯。那現在台山他說什麼時候可以開始投產呢?據你的理解。他一直都說,台山有兩台,不是一台,一台就說今年12月會投產,另外一台就說明年會投產,14年已經投產了。換句話說,他就沒有將人家一直修改的設計, 用回自己身上,用回台山身上。歐洲都未合格的時候,中國就照樣已經用了,而且說投產。那是不是等於將我們所有香港人也好,廣東人也好,變成白老鼠。我想問一下,這個是全世界第一座新式核電廠,即是一種 語英文是European Pressurized Reactor,是不是這樣?這個就是一個法國設計的歐洲式,但是應該是受到國際一些標準,例如一些監管核電機構的機構來大家互相交流,但是會不會開,又不會說,是不是這樣? 這些設計是法國提出來的,用不用其實是每個國家自己的核安全監管機構決定的,雖然我們有所謂IAEA,國際原子能機構,但國際原子能機構本身不會做一個監管,它都是做一個協調的角色,每個國家你自己的核安全機構決定究竟安不安全,現在的關鍵是法國 覺得美國安全標準,芬蘭覺得美國安全標準,其實英國都未覺得美國安全標準,因為在同一個時期,大約是2007、2006年的時候,法國人就向其實很多國家一起推銷,他又向中國推銷,又向英國推銷,等等。英國當時在2007年已經開始做一個審查,設計究竟行不行。審查前後, 審查了15年,中間也發覺很多要求去修改的地方,包括有些很大家都容易明白的,譬如說他這個最新設計是用一個差不多是最電子化、數碼化的方式去管理這個控制這個電廠的,他有兩套系統,這個所謂數碼化的電腦系統,一套呢 就是所謂控制系統,一套是安全系統,安全系統就是一旦控制系統 出了意外的時候起碼有一套後備安全系統的頂替他發覺這兩套系統正常都明白如果你要兩套系統去控制的話兩套系統一定要獨立運作才行如果不是一套系統壞了又影響另外一套系統壞了壞了就沒有意思了這些簡單的獨立運作的要求原來 都被人檢查然後發覺是不行的未過關的所以是不是要做很大的修改這些重要的修改其實我們都未知道究竟中國那套系統是有沒有做到修改的因為這些修改其實是2012年底才英國才確定要怎樣修改他09年台生的廠已經開始建了人家2012年底才確定應該怎樣修改的時候 他如何可以將那些修改應用在台山的廠上呢真是很令人懷疑黎廣德你今天在報章撰文說這個台山核電廠有五罪五罪是什麼呢最大發電量最高輻射量最不成熟技術最低成本製作最黑箱作業 這個五罪很令人害怕你就說跟環保團體呢<笑> 最不成熟技術剛才說了因為人家歐洲都命過關你拿來用當然不成熟最低成本製作就是因為人家現在已經說要成80億歐羅是起差不多800多900億港幣是的但是中國台山一路說出來的數字總投資只不過500多億人民幣而已每台 500多人民幣兩台每台只有30多億歐羅比人家便宜一半有多這個有很多人怕便宜便宜沒有好好東西沒有便宜便宜一半另外一個罪大家都很明白在中國做這些所謂監管雖然我們有個國家的核安全局 但他們從來都不是公佈一些詳細的審查究竟他審查成怎樣我們都不知道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怎會有信心這個是一個安全的核電站所以我覺得香港人一定要出聲那你們那個聯署是怎樣呢我們的聯署簡單的網站就是 我們現在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林鄭月娥她作為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的港方召集人應該要廣東省將這個核電站的議題拿上來談就要透明告訴香港人究竟現在她是 用什麼安全標準跟歐洲的安全標準差多遠因為我們的訴求就是如果你連歐洲的安全標準達不到的話你沒有理由就已經是去即是你呼籲人們上這個網站 NONUKE.HK一起聯署要求如果解釋不清楚就不要投產住 是的,沒錯,好,多謝你,我就上網找到,1號機組會2014年左右建成投入商業運作 第2號機組會在2010年開工 看來,又會在跟著沒多久會有投產 是的,沒錯,所以我們要立即行動 是的,原先預計是今年年底,會不會去到2014年,差一個月2014年,但這個都不是一個問題,關鍵就是說,人家的設計 都未搞定，是，冇错，现在系全球最凶险核电站，就喺香港隔篱，我哋点可以俾佢投产？好，多谢晒你嚟讲得。Because they kept marching, America changed. Because they marched, the civil rights law was passed. Because they marched, city councils changed, and state legislatures changed, and Congress changed, and yes, eventually the White House changed. 我們有同事那個工作上的名聲也很重要，這件事我們是會公平公正地處理，希望每一方面來講都能夠盡量去交代和處理適當的。我認為最重要就是不要理那個來龍去脈是怎樣，首先大家先收聲。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早晨，林伯，剛才我們在說台山核電廠全球最兇險，呼籲大家上他的網頁 NONUKE.HK 來去聯署，拒絕對於核電安全，告訴你一定要出我們香港人的聲音，因為很接近我們。所以我們現在希望大家1831138就住這個核電廠，或者就住我們一會兒又再說跟環保有關，環保署隱瞞事實，這個堆填區，說大佬 堆填區、樓污水，但一直這個環保署打鼓堆填區的樓污水，一直隱瞞事實，而官員又玩失蹤，大家可以打來1831138準備這方面可以發表你的看法。今天信報金針集對滲漏事故高官失蹤，他也有一些看法，我們一起聽聽金針集怎麼說。 信報金針集標題是滲漏事故冇曝光，問責官員齊失蹤。環保署本個禮拜自揭發生香港首宗堆填區滲漏污水儲存池破損，令到污水流入附近江搖河，而原來署方早喺1個月前已經發現滲漏，但係署方卻知情不報，有隱瞞公眾之嫌。 其實早在今年6月，原來已有居於堆填區附近的村民投訴村河變黑變臭，質疑堆填區滲漏污水，但是環保署當時極力否認，而署方後來在立法會上爭取撥款的時候，更加強調堆填區防漏和密封設施達到世界級標準。諷刺的是，就打鼓嶺堆填區的滲漏問題，環保署採集到的水質樣本 化驗顯示污染水平雖然較正常為高，但一樣是在法定水平之內。由此路盡，只要不超標，污水就大條道理被容許滲漏排放。而其實同樣是來自堆填區的污水，亦都有來自地面和地底分別嗎？對需要使用這些水資源的村民來講，兩者其實是沒有分別。 還有身為署理香港環保政策第一和第二把交椅的問責官員，即是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和副局長陸公衛兩個人，竟然到現在一直未有就事件開腔回應，反而只是由屬公務員體系的環保署助理署長黃德威負責向傳媒解話。那個雨量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在堆填區範圍裏面，它是會收集的 的水的雨水量是会比平时多很多的，这一方面就会加重了渗漏污水的产生，还有就是说要储存这些污水。我们时间回到香港发生了震撼全城的交灾事件，当时事发多日，刚刚上任已经一个月的黄锦星最终现身，他当时的解释竟然是自己太专注做实事。 一年過去，延遲公佈的問題原來又重蹈覆轍。而一年過去，未計交災事件，還有廢物處理藍圖被指不切實際，堆填區擴建撥款又觸礁，而垃圾徵費政策繼續只是聞樓梯響，還有回收率被踢爆有造假之嫌。原來所謂的太專注做實事，似乎更只是一事無成的代名詞。問題是 这两位有问责之名的官员又承担过什么政治责任呢？ 实字的读清了一些变成数目字就弊家伙了，做个实事就做到个脑都实了。这件事我觉得非同小可，这个可以是一个政治的计时炸弹，因为当你立法会开会，当你政府又来财委会拿钱来扩建三个策略性堆填区，当你问到打鼓岭堆填区，当时 今年六月已经有居民说，喂，你搞到我们的河水又变黑又变臭，是不是渗漏？你在环保处在书面上口头上口就说没有，绝对没有，堆填区的防漏的密封设施达到世界级标准。喂，如果是这样，你很明显就是在说谎。说谎的话，政治责任是谁负呢？阿林伯 就梗係局長啦，所以而家竟然係有環保人士呼籲呢，就話喂，陸公衛同埋呢個係黃錦星，唔該你兩個齊齊鞠躬。 咁你話死唔死？下台。你話真係一個陳茂波跟住嚟到呢一個嘅環境局嘅黃錦星，同埋副局長呢個即係過去，哇，成個環保殺手咁，你知道啊，係嘛？環保女神嘅出現咁，當年哇，而家入到去話啦，佢買起晒或者經紀搞掂晒嗰啲環保團體啦嘛，所以佢哋呢冇聲出㗎。 真係 咁啊唔啱啦，啲環保團體真係，我覺得最終啲環保團體係唔會受到呢一啲咁樣而即係所謂俾佢買起嘅，佢買得起咩？好啦，喂。 我們現在請來立法會議員張超雄看看這件事他的意見。早晨張超雄。早晨，你好。早晨，早晨。喂，你就住這件事，我相信剛才我們提過，第一，這兩個局長去了哪裡呢？所以我想問一下你們有沒有接觸過這兩個仁兄仁者，以及 懷疑他們當月在立法會撥款的時候是講大話，你怎麼看呢？我覺得都是很有問題，我昨天的確試過打給黃錦星，不過他的鈴聲就在外國，但不見好像有出通過，他照計他不是，會不會 在外地或者內地，在日本骨，可能都有可能，總之不是在香港，那個沒有繼續打下去。不過我自己都有個很直接的經驗，六月打鼓嶺那個污水，其實我帶傳媒進去，指出那裡有灰黑色的水流出來，有臭味。好了，有報道了之後，我亦都在立法會，我記得在公務小組 說現在我發覺你們有滲漏，這個是很大問題。他們事後否認，我說你直接跟我們下去一起看，我告訴你哪裡我看到這股水。於是大概一個星期左右，我們就約了大陸下去。去到我大吃一驚，因為原來那裡已經面目全非。那裡其實比較隔絕，就是 雖然距離那些村民未必很遠，但他要兜過大山路，然後裡面的草場及室根本很多年沒有人理會，那些是雜草叢生的。那個排水污水渠，污水就很嚴重了。我們去到沒有了，那些污水變成清水， 完全一點痕跡都沒有，然後整個場地剷乾淨了，所有雜草都沒有了。哇，這麼厲害，可以完全有人做了手腳，完全做了手腳。那我們就說你們搞些什麼下來，他們說沒有，我們沒有做過事，我們只是做過一樣，就是剪過草而已。他們承認剪過草，因為環保署去剪草，我說你怎會走來 我們間不中都會剪草的環保署間不中會剪草不過一會兒張超雄麻煩你有沒有你當日的街坊如果你身處在他的社區對這個問題你可以呼籲或留電話給我們我們可以聯絡到這些街坊朋友好了他說間不中都剪草 但是在立法會裏面你這樣的質詢他說我們的防漏措施世界級水平的那你怎樣現在去跟進和覺得這是一個睜大眼講大話這個就是兩個局長相當有問題是啊沒有誠信啊 那兩個局長暫時他們沒有親口睜大眼講大話 是環保署的官員走來說當時他們說是世界級這些是局長也有提但是我們又不可以說這句說話而今天出現這個滲漏等於他當時講大話我不清楚他當時知道多少 他環保署的官員的確是講大話其他人到他說今次新界東北第一次滲漏以前未試過已經比屯門那邊新界西的堆填區那邊篤爆了是啊是啊所以這個很清楚是個大話但是你說局長是不是自己有講大話我未看到這個所以你作為問責局長沒錯而且我們覺得重要的就是公眾安全你見到他那個公佈是這麼延遲就算新界東現在這個他說有足夠證據準備發律起訴超掉了他都搞了整個月才通知這個生態的破壞 附近居民外的水我們灌溉如果不就算不飲用或者沿途河流的一些海產如果有居民食了那這些怎麼辦你看到他那種輕率和不注重他們的發言很多人怕沒有人在打水來用老實說你第一是不是真的這麼清楚 不是直接飲用我都見到就算在和平用來做耕種也不行他自己都承認農戶是用來做耕種的你最終那裡也排到深圳河深圳河沿著深圳河有多少農耕尤其是在南邊北邊就沒有了北邊就差不多全部是石屎森林 但是我們香港境這邊有魚塘有人做農場有種花有種蔬菜有果園很多這些東西是可能受影響的你完全不提這些公眾安全怎麼辦呢這個我覺得最大的明白昨天我們的同事我們兩位 超級監製王德全和周鵬聯同范國威嘗試希望去視察打鼓嶺的堆填區但是不得要領但是這個突擊去看是重要的就像張超雄你所說原來事先張揚他就會去做手腳那你看不到真正的面貌是怎樣的那你張超雄你有什麼計劃就著這件事怎樣跟進 其實我昨天都說我前天已經打電話給環保局署他準備開記招我已經打給他我說你這件事究竟什麼事我跟進開我新界東北這個打鼓嶺我上次都指出這裡是有滲漏你跟我交代一聲他不肯說他說我們要記者招待會之後才跟你說好了記者招待會之後就沒了蹤影我昨天 打給這個首席環保主任他當時都是負責向記者解釋這件事我說我希望盡快下來我想最遲星期六早上我下去看 他就說現在不只是你一個議員關心這件事，現在很多議員都說想看，我們現在安排要立法會的環境事務委員會整個要請整個委員會去看，還要有些時間安排，那真的有辦法搞了。誰做主席啊？我想問今年 何秀蘭做主席，盡快安排，盡快安排，不過去到都已經是洗太平地了，很明白，我想洗太平地也要去就著一些過去的資料上，看看究竟處方在這些問題，如果你處方是有 一些失實的言論，過去一些失實的公佈，這個是很大的問題，叫我們怎麼相信呢？如果你再來撥款，你這樣一個立法會員要求的，他都不理你的，那大家就沒有了互信。還有這個是一個政治問責的時候，如果下面環保署的官員真的這樣去造假，兩個無論副局長和政局長也好，就真的要問責。 所以我想你要涉而不捨，我覺得你追到追到他天腳底，究竟陸公衛去了哪裡，你黃錦昇又說不知道在一個長途電話的零星，你真是你陸公衛那怎麼辦？今天報紙就說星星去了休假，副手陸公衛做什麼又潛水呢？喂，跟你轉一轉話題，因為時間上我都想跟你談一談，你是聯署促CY下台，你是其中一個發起人，就是100元換特首，這是什麼家伙來的呢？ 喂，老實說現在都夠災難性了吧，這個特首真是已經什麼都出齊，連黑社會都現在出動了，我們覺得真是要香港人出聲，我們如果100元可以呼喚這個特首下台，我相信都很多人願意做，我想很多人會 覺得這個真是太離譜了，但我們想了解一下，我們明白叫他下台，我相信這個應該不是一個新的，不是新話題，不過100元叫他下台，那怎麼做呢？這100元是什麼來的呢？我們做什麼的呢？那你可以公告吧，構思是怎樣的？我們賣廣告的，我們當然就會在香港的報章賣，但我們都現在構想在 台灣那邊都一樣賣廣告，我們這個香港現在面對的困難，其實我們香港是國際城市，我們都要告訴其他地方，我們都要告訴台灣人，我們香港人其實我們都很不滿，我們都覺得這個特首真是不能夠再這樣做下去，我們要，可不可以解釋一下為什麼你會選擇在台灣登這個廣告呢？ 這個我覺得是第一都是中國人，我們想將個訊息在我們的華社會講得清清楚楚，去到內地一些開放一些的刊物，南方報業那些試一下，真的可以考慮，不過我怕他們買了之後就以後，即是你在台灣我相信都有一個用途，就是一國兩制就是這樣搞到， 這些特首這麼小圈子選出來的就是這樣了，香港這個示範單位就已經脫皮脫骨了，你台灣你買英九你小心了，是不是這樣呢？是的。那你想著暫時你有多少聯署和你的目標是多少呢？我們希望就拿到至少過萬，現在很慢，不足 人手不足，我們靠網上那些宣傳，如果落街我相信就會好很多，但現在主要都是靠網上宣傳。 如果過萬就最低限度100萬才籌到每人100元的話希望你們繼續努力 Because they kept marching, America changed. Because they marched, the civil rights law was passed. Because they marched, city councils changed and state legislatures changed and Congress changed and yes, eventually the White House changed. 我們有同事那個工作上那個名聲也都很重要，這樣我們是會公平公正去處理，希望每一方面來講都能夠盡量去交代，還有是處理適當的。 我認為最重要就是不要理那個來龍去脈是怎樣的，首先大家先收聲。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前任廉署副专员李铭泽今天写了一个文章在《明报》刊登，题目是《回应张志刚》。李铭泽说今个月的23号撰文在《明报》，希望提醒市民对于廉署独立感有效运作的关注。他又说到27号《明报》刊登了张志刚的撰文回应，李铭泽说尊重他的权利和看法，但是说张志刚所提出的两点，言论自由和去政治化， 李铭泽就说原则上他是认同的，但文章所提的内容李铭泽就说要觉得有地方需要澄清和分析。他说最主要有四项，四点综合的观点就是说，第一样，法律方面廉署只是向特首负责的，在官僚架构之下，特首若果有意见可以向政府廉政专员表达和征询。特区最高的决策机关是特首会同行政会议， 行政会议成员对于政府或者部门政策和工作有意见，可以通过行会向特首提出。而张先生的行政会议身份，将那个特有权利和沟通渠道摆在一边，选择了言论自由去公开地批评一位由特首委任的主席司祖祥先生。李铭泽就说，再情再理都有点是说不过去。 李铭泽说，23号的撰文第二段第一句里面所说的不需要和不适合，是将事情政治化，就是这个背景和理据。第二点，李铭泽说，至于张志刚提问本人对于去政治化的要求是之为政治化，是不是有理据支持？李铭泽说不明白，他说自己所说的政治化不是说去政治化的言论，而是指道歉论。 是否搞错了呢？第三件事，李铭就说张志刚讲到李铭就是看轻了司祖祥，实在担当不起。李铭就说自己跟司祖祥不是私交，只是因为过去担当的职位，有幸地跟司祖祥在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和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当中共事多年，觉得他个人是忠厚的，处事专业和公正， 对于肃贪倡廉起到很大的贡献，而对他的贪污和投诉言论和解释有莫大的共鸣。至于司祖祥的品格和胸襟，廉署中人都是表示敬重的，但胸襟广阔的人士并不代表要被人利用、被人抽水。第四点，李铭泽就说司祖祥的言论被张先生批评会拖垮廉署是严重的指控。 他说拖垮廉署四个字是否属于狠批，有没有过火呢？有没有造成压力呢？不难判断的。 但是张子光回应责任中会避了拖垮廉署这一环，将个焦点转移了。虽然说张先生选择以个人身份批评，但是人家不会忽略他是一位有份量的尊敬的行政会议成员。阅历丰富的施先生当然会处之泰然，但是批评是公开的，廉署人员的感受由谁去顾及呢？另外有没有感受到压力呢？ 只有廉署人员才认真会知道。对不住，张志哥不是一个值得我们尊敬身份的一个发表意见的。还有大佬，他是行会成员，成日这些人走出来说，我都有私人的空间，我都有私人的言论。对不住，你是行会成员，越有公权力的人，你就越应该制衡你自己的口。 你去廁所有私人空間，又是大小二便，又是林伯一言既出，他去廁所你才有，其他一出來人家就夾住你，你說的話人家就會聽，人家就會將你這些東西作為一種無形的壓力。即是講完了，喂， 今天的時間最後一定要拿出AM733這個頭條，因為這件事我估計一定還有後續，但是我們立刻在這裡時間有限，立刻就請來會計界的梁繼昌講講，究竟陳茂波這間已經是有聲明講明都不再運作 公司究竟如果继续冻结的公司来收租，但他会不会又赖他的家族的成员，他太太就说这个国漫，我们的同事曾经读过曼国的，对，是曼国的。好了，我们请来会计界的立法会员梁继昌。早晨梁继昌。 早晨，不如你讲讲给他听，这间他所谓陈茂波夫妇的这间冻结的公司如果继续收租， 背景和法律的责任，我讲一般法律规定，因为国漫公司其实我都不会有太多的资料，因为如果你是一间所谓叫不活动公司，英文就叫多门公司，首先我想你的股东自己要有一个特别的会议开了，通过一个决议案，就说你是一个多门的公司，如果你的公司是不活动的时候，你又跟公司处长做了这个声明 程序的时候，声明的时候，你这间公司根据公司条例，你不可以有一些任何的叫会计，即是说你入支出也好或者收入也好都不能够有的，除了一些很基本的，比如你交这个失业登记费那些，即是你不可以有入息，也不可以有支出的这间公司，是的。 基本上如果你這間公司不是一間叫不活動公司，但又說是不活動公司，其實你就一定要立刻就做一個，亦都是開一個股東會，就通知公司註冊處處長。有沒有期限的？ 要即刻做的，其實有什麼試過呢？如果你不是多門 company 就說是，其實有一件事你很簡單，你見到你的公司如果收入的時候，你就必須跟稅務局每年申報，這是最基本的一件事。無論你的收入是多少都好，縱使你可能真的那個錢少到你不用給扣除你的支出，不用給稅都好，你在稅務條例上就一定要申報。 如果你没有做过这个申报，基本上就是犯了税务条例里面要向税务局提供的资料要求。我想问一下，AM730引述一班会计人士近日再转言公开资料， 从多张租地收据质疑陈茂波以干犯作出虚假声明，因为他一方面向公司注册处申请将国漫实业冻结，但另一方面持续至少一年半仍然收纳地租，却而未有申报。刚才你说的一般性来说，立即要去改正这些。 首先你是否其中一位这班的会计人士？我要申报第一件事。<笑> AM730 的一位记者朋友呢是打过来问我这个问题的。那你知道我最近在西亚我都不是专注在这个问题上面。 即你不是这一班会计界人士其中一个。 并不是我认识的会计师朋友亦都 AM730 都没有披露到他是哪一些人。那可能有一些即会计师很喜欢钻研下这些比较技术性的问题。那就跟 AM730 呢就有一些这样的分析。那当然 AM730 都收到这些资料亦都问过我。我要公开地讲呢 AM730 昨天是打个电话问了我一些意见的。那跟我今天讲的意见呢是差不多的。 冇错冇错。因为我们都要搞清个事实。同埋呢就即係佢呢個確實呢係喺佢宣布咗話作出聲明話已經不再運作已經係凍結嘅一間嘅公司仍然係繼續收租估物論嘅收租個費用呢個收租嘅租金 收租你幾多收幾多係冇關係嘅你總之幾 十蚊都係錢㗎嘛係喇 冇 錯咁你呢度咁如果你咁呢已經有呢一個嘅人民力量今日就話會去呢個商業罪案調查科舉報陳茂波啦。咁你作為會計界嘅代表，你作為專業啦，你估計啊陳茂波，喂，你可能你喺工作上面有冇遇過呢啲你啲客仔嚇係咪喂唔記得咗啊做漏啊？咁竟有冇得補救啊？或者有冇即係呢個情況底下，你覺得陳茂波如果被舉報之下？ 有冇求情嘅基礎呢 嗱，我諗呢嗱，我就唔知人民力量啲朋友去商業罪案調查科去舉報個基礎係啲乜嘢嘢，但係根據翻公司條例同埋稅務條例咧，的確咧呢兩個部門咧都可以作出有關嘅懲處，可能係一個即係罰款，可能當然啦。如果喺稅務條例入邊比較即係嚴重啲，如果你係真係故意或者係即係經常多次去做呢啲咁嘅即係唔報税嘅等等嘅事情，可以監禁嘅。咁我諗 屬於訛騙咧嗬。 訛騙咧就係一定要去你啊鄭家富你都知啦，一定要去一個即係證實佢係一個訛騙嘅嗰個即係 但我相信呢一個係一個虛假聲明嘅罪行嘅程度咧，我相信就機會就大，因為如果佢真係有個聲明話呢一個係一個嘅即係凍結咗個公司。 在乎咧，而家你要睇一睇你佢去同公司上市想去申報嘅時候咧，除咗佢內部股東會嗰個會議記錄啦，仲有冇簽過一個聲明？即係有法律效力類嘅聲明。如果有一個即係法律上嘅聲明咧，就根據呢個虛假聲明咧，佢係有問題嘅呢樣嘢。 最高可以判罰咧，同埋入獄兩年罰款。我相信咧，如果呢個 scale 咧，可能係即係2萬啊，或者5萬咁啦嚇。 即係根據高等法院嗰個罰款嗰、那個。係 咁所以咧嗱，喂，咁你作為會計界啦，喺呢個問題，喂，對陳茂波，我哋梗係要。即係涉而不捨啦，因為佢一係賴死唔走嘛，大佬。 我其實咧喺即係整件事件嚟講咧，包括國萬去做嗰個交易啊、轉股等等嘅事情咧，即係我都係有。同稅務局長，我亦都寫一封信，公開信俾稅務局長咧，去叫佢關注嘅事件嘅。當然，即係我都知道咧，稅務局長嗰個回覆就話啊，呢一啲係個案咧係要保密嘅，但係我都 就不就 個 別嘅，我個案發表意見啦，我見到呢句啊。 當然亦都係，我都尊重佢咁樣樣講，但係我係已經盡咗一個責任，就話啊，呢一間事件呢間公司咧，其實係有一啲事情，我勞力咗一啲事情咧，就叫佢嗱，你唔該注意一下，我就唔知呢個事件發生未，不過咧。唔该，你去做啲工作啦。咁佢都好快，咁亦都回咗信俾我，就话佢系注意咗呢件事噶啦。咁就会继续跟进啦。当然，详情佢点样做，系我谂系现今阶段，我谂系唔适宜佢系透露俾我听啦。 喂，另外对于佢个陈茂波个大舅许家麟咧，喺破产几年之后斥巨资购入吓佢嘅姐姐股公司嘅股权，你喺呢一方面亦都系。即係同破產處有冇喺呢個問題上邊嘅跟進咧？ 嗱，呢個咧就亦都即係有溝通過，但係就唔係話點樣樣跟進，因為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大家去估計嘅啫。嗱。有可能就話啊，呢位朋友即係破產完之後，即係好叻仔啦，幾年內就即係賺翻好多錢翻嚟。咁呢個係無可厚非嘅。咁大家即係嚇破完產之後啊，奮發圖強。咁另外一個可能性就係話，佢破產之前咧，就將佢自己有部分嘅一啲嘅財產咧，就冇申報到，就係調咗去海外公司就。 宣布破产，就避免即系还债，呢个另外一个益测。咁大家呢两个益测都系即系同样地系益测，咁系冇证据之下咧，我都唔可以即系点样去做一啲嘅 即系呢个我哋只可以期盼吓，即系破产处管理处或者系呢一个嘅税局咧，喺呢啲问题 要彻底去查， 要彻底去 跟进下啦，呢一样系跟进。 但系梁继昌， 我 谂我哋都要对于梁振英政府辖下嘅呢啲部门咧，加几钱肉紧噶啦。 这个是我们要非常非常严格严厉地监察， 他一定是要交足所有一些资料，令到你从会计的角度从竟他有没有这个许家伦有没有真的涉嫌逃避债务的问题，这些东西不可以因为他是高官的近亲我们就放一马， 绝对是对的，这一样东西是绝对是要全部要透明， 系咁，所以嗱，可以靠你啦吓、啊，你系希望你同嗰班好鬼勤力嘅锲而不舍嘅会计界朋友， 特别关心 你 件事啊， 呢班咩人啊？点解咁？ 呢班朋友咧，我绝对就唔认识佢，不过咧，佢哋我谂都帮紧即系某些即系传媒喺度做紧一啲分析嘅，我谂都有，系啊，有啲朋友都关心。 索下料啦，喂，多谢你，喂，梁继昌。 总之开晒 ，OK， 多谢。 而家呢个资讯科技咁进步嘅时候，吓香港咁大，仲系一个吓、啊，我哋话系一个出版自由嘅地方，吓、啊，同埋都系啊有规有矩嘅地方。 唔系，同埋咧， 冚唔住噶， 一定会 曝光 嘅。系啦，你公司注册处嘅所有呢啲嘅文件咧，系公开文件。 系。 即係香港可貴之處、就是， 如果唔係麥齊光都唔會嚇做咗十幾日係嘛？ 即係資訊嘅發達，所以咧喺一個嘅文明嘅社會嘅重要就係在於此。如果一個封閉嘅社會，一個極權嘅角度咧、你根本呢啲嘢鬼知咩，大佬？咁所以香港咧，我哋資訊嘅流通，我哋傳媒嘅力量就係屬於第四權，就係咁解咯。喂，我哋。仲有几分钟，听下啲听众嘅来电，睇下佢哋今日嗱咁多个话题，又有核电，又有陈茂波，又有流污水，又有爱港力嘅讲呢个即系中史，唉，好鬼多嘢啊！邓生早晨， 仲有亚洲电视系嘛，呢个靓仔啊， 系啊，邓生你好， 系早晨， 早晨， 咁我真系停唔到口啫，大王， 停唔到口系嘛？ 冇咧，我觉得咧，我其实赞成阿陈情深嘅。 嗯， 是吗？ 是 你赞成的什么呢？ 赞成他要将教师的政治取向公布出来咯。 是 吧？啊、即我哋想一視同仁咯，即係譬如培橋啊、香島啊，或者大陸嗰啲學校啲教師都唔該佢講埋出嚟係邊個咯？ 即係你係曲線贊成佢嘅嚇呢個陳 情 深。 喂，咁啊，好當年譬如話阿吳文康啊，可能就咪曾玉成嗰啲話， 吳康文 啊，吳康文佢話我頭都作住係嚇自己人嚟嘅啦，紅色嘅啦 嚇。佢哋嗰班就梗係啦。 喂，唔係咁係咯，咁要追及張玉成擺唔係共產黨嚟㗎啦， 係 賭保啊，佢死咗一定冚旗，賭唔賭啊？ 咁樣，唔係你冚咩旗先？講清楚，係人死咗都冚旗㗎啦， 冚旗叫玩完咁解啫， 係咯，真係陰公，即係你嗰啲係國旗黨旗啊，咁就係嘛，真係。 小班，你同我。你同我一齊行咗都係釘蓋啫，唔會冚旗噶嘛？ 唔係，即係咁講。 俗語啊！ 即係如果你俾晏晝嘅即係怪獸直播室，佢一定話係冚旗嘅，請你佢話係嘛？即係呢啲咁嘅意思咁解啫。喂，阿鄧生嗱，我同你分析一下陳靜心點解能夠琴日可以同梁志祥見完之後咁大白？我估計咧。呢、這個亦都係你知道咧，最近有周庸班人話出嚟文鬥啊嘛，咁你陳靜心呢啲咪喂大佬，俾人覺得佢係只係識打武俠小武俠片，拍武俠片，佢咪做場戲，哇！你睇我文質彬彬嘅，我去見教育局副局長講中史科噶，講通識科噶，我唔係唔識講呢啲噶，好明顯梁志祥咧。即係佢只馬嚟噶嘛？你知陳靜心就要做台戲出嚟。 唔係，小白，我有樣可以跟正你先。第一，如果阿靜心 B B 係文質彬彬咧，呢、這個世界上就冇佩服。 唔係啊，佢要做成。我唔係 話 佢係文質彬 彬啫， 佢要去扮，因為佢要繼續攞維穩費啊嘛，大佬啊，佢啲維穩費俾人扣咗啊嘛，話佢淨係識打武俠片。 武俠片當然沒有那麼高薪 我的大女大學畢業了，不是成大法律系嗎？千萬不要去那裡，如果讀法律系千萬不要去那裡，真是該會。我提醒你，因為我怕你知道你是律師，可能你的弟弟真是… 好了，鄧先生，多謝你的意見，繼續。麥當勞之父，我們香港的叫五日照，Daniel。 這個真是厲害，他又是全世界怎樣用麥當勞包售價來做一個經濟的入息或指標，就原來由他提出的。我想問是否70年代已經有麥當勞，如果印象中。是70年代，即是他就是由他帶進來的，香港是他帶進來的。叫什麼名字？叫做Daniel，五日照。他響鈴 76歲，好啊，咁希望吳生早日安息，我嘅麥當勞文化確實喺香港嚟講咧，當然好多人都覺得，唉，呢啲可能都唔係幾啱食，不過咧，呢個文化都已經影響緊我哋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人。好啦，喂，聽朝咪你啊，同我繼續啊，仲係我哋，仲係，啊，你硬係仲係以及啦，係咪？以及啦，啊，拜拜。 D100，D100，讲真话，谈公义，好怜悯。D100，大声台，还声于民，Voice of the People，还声于民。